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喎，我哋唔识噶喎。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点 至11点， 政治咖喱饭。喂，政治。 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五晚嘅呢个咖喱饭啦。咁咧呢个就圣诞咖喱饭喎。 唔系冬至咩？ 系啊，冬至咖喱饭。 咖喱饭。 今晚系冬至啊，应该系。咁咧就我谂一般人都唔系好记得噶啦，除咗睇新闻就话啲鸡会贵，啲猪肉会贵，牛肉会贵，牛肉啊真系好贵啊。 长者长一辈嘅就会即系一定叫屋企人食饭啦。就算唔系今日好多，系可能迟一两日就夹埋，即系又庆祝圣诞又庆祝呢个冬至咁样系。 今日我都有去深水埗买啲嘢，咁咧就发觉咧搭地铁嗰阵时咧就。因為我去嗰時都係中午嘅時間嚟，12点到啦。哇，已經係嗰個地鐵裏邊係逼得好緊要， 係嘛？ 即係想像唔到嘅，真係。係。即係中午喎，其實。 中午。 咁咧就好多都睇到一家大細內地嘅遊客嚟香港過聖誕。 哦、咦？揀深水埗啊？ 我諗去買嘢啊，或者咩？係咯，即係我一路搭車去太子啊，見到好多九龍塘站啊，上車啊咁啊。咁咧就我懷疑就同呢個共產黨出咗呢個通告啊，要所有黨員高校嚴禁慶祝聖誕有關。我諗 呢個真係我 全中國境內唯一可以公開慶祝聖誕嗱，除咗可以以往我哋就好 proud of 係咩咧？悼念六四啦。 係啊， 我諗而家多咗一項， 多咗一樣， 就係可以公開自由地慶祝聖誕。 慶祝聖誕 係啦， 除咗台灣就喺香港。 唔係喎，台灣就佢話係屬於中國領土，但係台灣唔承認啊嘛。咁啊，如果真係屬於法理上屬於呢個中國領土嘅，自由地可以慶祝聖誕，我諗遲啲復活節都唔得噶啦，應該新歷新年啊， 所有西方節日啦，係咪啊？ 西方節日嘅我諗都撳埋，我相信，所以我哋講話文革再嚟，文革再嚟，好多人都唔信。只不過佢嚟嘅方式同以前唔同，因為嗰陣時就始終個老土啲啦，而家先進啲啦咁。咁但系我睇到今日就话连庆祝圣诞都唔得咧，咁啊证明香港做零售真系有运行啊！ 有啊，就系因为咁，所以 我哋香港以往 特别就多咗啲自由行旅客借呢个圣诞嚟到香港。 香港你谂下，1949年之前就系一个嘅即系普通嘅一个航运城市。 嗯， 1949年之后变成呢个世界工厂。系嘛？鐘錶業、玩具業，我哋細個讀經濟及公共事務， 勞工密集，較為勞工密集嘅工業， 點會想像到一個咁細嘅城市係呢個鐘錶、玩具係全世界嘅製造嘅佔第一位 咧？係啊，你睇一睇地圖，其實好難想像， 好難想像， 真係一個邊陲丁咁大嘅地方， 咁大粒，咁就多謝呢個大陸鎖國啦。當然就全中國唔准有私營嘅工廠，咁所以就造就咗香港成為世界工廠。 哇！即係制度係對一個國家幾深遠呢個影響， 所以香港就。歷史上都是的，就是中國撲街香港就掂嘅。咁就跟住咧，就大陸就到一開放呢個製造業，1979年之後咧，香港就轉型啦，做銀行啊、金融服務啊呢啲咁嘅嘢。因為大陸一路金融業發展又係停滯不前啊嘛，保險啊嗰啲，咁所以香港就去到90年代彈上去成為一個國際城市咧，係因為金融。係，咁就世界工廠就俾大陸做啦。係 啦， 咁我估遲啲咧，香港下一步就係呢個國際。城市了真係 國際城市， 我想全世界最大的聖誕活動可能在香港真係 係喎，走曬嚟喎， 你想想如果即係我今天搭車，我看到就因為佢哋嗰啲內地遊客都戴住頂聖誕帽噶嘛，咁似乎佢哋就嚟到香港就好想去感受嗰個聖誕氣氛。 嗯嗯， 包括如果你去中環睇下嗰棵大聖誕樹咧，即係旅發局嗰、那個。 哦，旅發局嗰棵係。 啊，即係喺 雖然唔係好靚， 中山花園大樓出邊嗰度咧， 但係好巨型嘅呢個。係 啊，嗰、那個大聖誕樹咧，就佢哋必去嘅打卡地點嚟嘅。 嗯嗯嗯。 咁所以呢個就係除咗悼念六四，我估就越嚟越多呢啲咧。係。當佢越癲，越多嘢唔準做嗰陣時咧。嗱，除非就呢個禁令落到嚟香港嘅啫。係、嗯， 應該都要一段時間嘅。都有啲零售業可能受惠於呢啲咁樣嘅處理。 我肯定啦，我去幾個商場見到咧，就 因為香港的商場現在主要都是貨自由行，其實因為香港人本身就行的都不多了，因為呢啲時間翻緊工嗰度買，有嘅已經出咗浮添啦。如果攞價就 係啦。點解晏晝十二點兩三點都仲有 行商場 嘅人行商場嗰啲，一定唔係香港本地嘅市民啦。 咁就已經係成個嗰個嘅活動已經係面向呢個大陸嘅，所以你見到而家經商局出嘅最新遊客十一月嘅統計數字升咗6%。 係啊，佢話持續穩健上升， 同埋一路我估到十二月又會再升得緊要添， 都會再升啲嚇。 係啊，即係如果要即係呢個舐呢個大陸佬錢咧，真係搞一啲佢唔搞，佢而家乜都唔準搞噶啦嘛。其實，即係我估新歷新年唔搞得啦，復活節唔搞得啦，所有西方節日， 係啊， 我諗就萬聖節唔搞得啦， 係咯 ，Halloween 又唔得啦，係。 係咯，最衰就海洋公園搞到死咗人嘅啫，如果唔係都係一個大生意嚟。 都仲係嘅，海洋公園做咗好多年嘅，成為傳統係過去十幾年係得啱啱嗰個 Halloween 係死咗人啫，係。 但係蝕錢嘛，而家海洋公園。 哦，係咩？ 係啊，蝕錢啊，盤數唔。 所以就最近又係講話夜晚某一啲嘅時段就入某啲嘅地方，海洋公園就免費開放俾公眾入內啊。 哇，其實我覺得鄧迪士尼擔心喎，而家上海迪士尼開門。 我啱啱就係想講呢個問題，你有啲國策上面係咪有矛盾咧？一方面俾啲西方即係象徵文化象徵迪士尼喺你上海個核心城市嗰度係去開設佢嘅新園景嚇，咁但係同一時間又話要驅趕呢啲西方文明啊、西方文化嘅節日， 會唔會又係咁咧？就係低端人口就冇權力、冇權利啊，去 enjoy 呢個西方節日。高端人口咧，俾得起咗幾百蚊人民幣入場嘅咧，就可以喺呢個迪士尼租界係啦。嗱，呢個上海租界新租界裏邊咧，就去享受呢個米奇啊、米妮啊同埋呢個白雪公主陪你过圣诞， 又或者去逼嗰啲嘅米奇米妮啊，不如你可唔可以着唐装衫啊？ 啊，呢个已经系噶啦， 系咪已经系噶啦？ 同埋佢特别重点就系推呢、這个迪士尼嘅一个动画片，叫做《花木兰》啊， 花木兰，我系 系啦。咁咧就我觉得，与其系咁，不如彻底啲啦，将米奇米妮变八路军，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咪仲好？ 咁你改到咁样， 咁你谂下嗱，如果米奇就戴住一个红色红领巾，就着绿色解放装，然后呢个袖章就写住红卫兵，首都红卫兵。咁然后米妮就个头嗰个蝴蝶又红色，跟住着蓝色解放装。然后咧就呢、這个呢边就写住呢个北京一中附属一中女红卫兵咁样。哇，几型啊！ 你文化三不像喎、 啊。唔系，我觉得呢个创新啊， 创新啊，系 符合而家主旋律。 Mix and match crossover。 然后七个小矮人咧就全部戴高帽喺度俾人批斗。 系啊，真系大件事。 哇，我都要翻去睇下， 有啲似喎，真系有啲似喎。七个小矮人， 啲老干部个个都邓小平咁矮噶嘛嗰阵时。唔系咯，小矮人咪就系嗰啲邓小平啊、彭真啊嗰啲，即系坐喺度坐呢个喷气式嗰啲嘅老干部。 重新地将佢系去套入即系中国嘅剧本里边。 喂，咁你嗱，第一就抗拒、抵挡西方文化入侵啦。第二就系突出弘扬社会主义文化啦。 系 红卫兵，喂咁啊，习近平都做过红卫兵噶嘛，薄熙来啊呢啲打到老豆断片骨噶嘛。咁你谂下嗰啲大妈入到去上海迪士尼。在一个古堡里面出现这个将白雪公主扯烂的衫，哇，在那里批斗，想起都兴奋啊，真的。 将这些西方文明的象征 打倒踩在地上， 将它据为己用。怀念你荷里活已经不单止改编我们的花木兰，又改编中国的连个熊猫，功夫熊猫都拿了去，发挥得更加好过这个大陆那些的动画制作。 你知不知道现在好像美国那些英雄漫画呢，我不知道 Marvel 是什么东西，出了一个大中国版的正义超人， 做了两 个身好像太极咁的嘛。哇，那个样子是这样的，大佬还是好像风温昌。 都是要奉眼 Charlie Chan 那個那個那個樣喎，真係 呢，其實真係好 辱華都不得了。 過咗幾十年的西方人眼中的東方趣味， 係啦， 咁樣係 冇改變過。咁我唔知呢個正義超人可唔可以上呢個 Wonder Woman 啦？應該唔得噶啦，我諗，因為呢啲就係種族歧視嚟嘅。 佢哋嗰啲可能係一 啲成龍拍《 水情緣》啊， 拍 這 個、 或者 係荷里活片都好少同女主角談情啊，唔好話上床。 通常係同個黑人搞笑嘅啫，係 搞笑就得。但就好少同白人女主角談情噶嘛， 好似冇啊。 成龍真係好少，周潤發都好似就 King and I 同阿Jodie Foster 好似都有 嗰、那個少有， 但都係隱隱晦晦嗰啲嚟。 呢、這個加勒比海海盜甚至乎係做呢、這個做呢個擺角嘅添，係 咁所以咧就呢、這個 笑片嚟嘅，其實我覺得。但係咧，就呢個聖誕節咧，孤物論如何，大家心情如何咧，都希望大家呢幾日咧，趁天氣好咧，嗱，聖誕節冇嘢做咧，千祈唔好留喺屋企，亦都唔好去商場，去一啲佢哋唔會去嘅地方。我建議大家去行山。 行山 係啦，我見我睇到天氣預報咧，呢幾日咧都會係相當適合嘅。係 嘛？我會啊，我26號 Boxing Day 我要行龍脊啦，係。 龍脊好金嘅喎， 係啊，我所以我小心嘅真係， 因為碌咗落嚟由呢個 我未試過 添。石澳上嗰度咧係石路嚟喎， 係嘛？石路嚟 嘅，上嗰啲大石路嚟。 做好啲嘅準備先得。 但係上到去就好靚嘅龍脊， 上到好靚嘅， 好靚好靚嘅，因為佢一路望住嗰個南區啊、紅灣半島啊咁樣。 不過要小心嚇，行山就唔係揾命搏嚇，我唔會因為為咗要打卡咁去行。不過真係咧，同朋友覺得係要去有一個。即係活動係可以傾到偈啦，又可以去即係心靈上邊可以。 因為行山其實香港龍脊就係被呢個 CNN 選為咧亞洲最佳嘅 City Trail。 系啊，哇！ 系啊，城市里边嘅行山径， 你行过啦，定系 行过？我以前只狗仔行过，咁所以咧就 阿尼行过， 高地啊，即系狗嗰只系啦，咁所以就都知道嗰个有一定难度，但系就应付得嚟嘅。咁我自己反而呢几年好中意行呢个粉岭啊、鹿颈啊， 哦， 即系新娘潭一路再去， 都好靓噶，都系 沿住个以前嘅禁区嚟噶嘛，系嗰啲客家村啊，咁样一路沿住个海一路咁样行，对面当然就大陆啦，咁就行去呢个。食客家菜啊咁，嗰段路好靓嘅， 系嘛？ 有好多红树林啊，有啲民国时代嘅嗰啲即系村校啊，当然荒废咗噶啦而家。咁中间又有啲食下豆腐花咁，咁就好少撞到大陆游客， 系嘛？系 系啊，系即系果决啊！ 不过你唔好话我香港人嗱，唔单止系因为2003年嘅沙士之后，香港人其实个生活习惯改咗好多，即系我自己工作，你话西贡将军澳区，西贡多咗好多人。多了很多人，即是他生活形态改变了，即是采纳了更加多健康的生活模式，行山啊、郊游啊，这样是去变了，即是取替了以前行街看戏、唱卡拉 OK、shopping 那些这样的。 我想对第一就对那个即是身心健康的 conscious 高了，我觉得。第二就真的怕了个市区购物区，坦白讲，即是我自己虽然即是回家都经过铜锣湾搭转车啦，但是我自己我很久没行过铜锣湾的铺头的。即系我每日都停喺嗰度转车，但我都真系好耐冇行过，都唔想行。即系唔系话净系内地游客多少嘅问题，而系成个城市嘅口味啊，开始变成系迁就嗰个市场啦， 融族咗好多 内地游客系啦。咁你变咗就最靓嗰啲铺位咧，嚟嚟去去都系嗰啲 chain store 嚟嘅。一系就食肆都系嗰啲 chain。咁就以前铜锣湾 SOGO 后面咧，都仲有云吞面铺啊，仲有嗰啲细细间嘅，即系嗰啲铺头仔嘅。而家全部变晒噶啦。咁你跟住就到呢、這个即系梨园山道，即系呢个以前而家叫做希慎广场啦。 系 嗰啲铺头啊，全部又系改变晒。 咁 所以你去到边度，其实所见到嘅嘢都一样。咁啊，啲人话不如去出外啦，咁。才不會，你去東京又係大鑊。東京而家仲 MK 亞洲都係，亞洲都係啦。 MK 個 MK 啊，就唔係撞到大陸人啦，而係成個東京你都以為佢講廣東話嘅。 撞平時撞唔到個朋友喺東京撞到， 你會反而喺東京喺香港好耐冇見嘅朋友咧，就會可能喺涉谷或者新宿就會撞到嘅。咁咧就 韓國都會啊，其實係早前有呢個薩德導彈系統，呢、這個大陸話要杯葛韓國啊，令到首爾見少咗大陸人咋。 但係而家好似繼續又杯葛喎，最近又 都最近又嚟， 最近又嚟係。 咁啊，咁揀去首爾啦。 文在寅去完呢個北京訪問之後搞唔掂啊，我諗 搞唔掂啊，傾唔掂， 傾唔掂，咁所以又話限韓令又出嚟啦咁。 咁 但係就我覺得就日本其實好多地方嘅，唔係淨係東京啊、大阪啊啲地方嘅，日本好多鄉郊地方咧。其实而家都有直航嘅，即系好多唔同嘅航空公司都会飞嘅。其实嗰啲反而真系有度假感觉， 系 啊，去啲乡郊嘅地方， 真系可以宁静啲有几日吓。 其实坦白讲咧，而家大家放假都唔想好似翻工咁辛苦噶嘛，翻工已经逼车，放假又逼车，翻工又系擒擒青食嘢，放假又擒擒青食嘢。 你系咪担心有嗰啲幽闭感啊？人多令到佢紧张，而系根本你真系平时系好疲累嘅。 因为你个视觉上喂大佬，即系你好烦扰啊嘛，其实系出街已经好烦扰嘛，咁所以我觉得圣诞新年咧最好咧，一系如果你唔去外地咧，其实我觉得唔去外地都系好嘅。第一机票贵，酒店贵，逼车一样好逼嘅，其实 系。 咁然后咧就亦都系指定动作， 係嘛？咁倒不如，如果你去嗰啲地方，倒不如淡季啦，過咗農曆新年， 嗯、 其實都淡嘅。其實新曆新年到農曆新年之間都淡季。咁、 嗯、 亦都係呢個香港本身，我覺得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發掘嘅地方。因為香港係個生物多樣性同埋環境地貌嘅多樣性係好犀利。你去咁多個世界嘅城市，你留意一下，點解你龍脊會成為一個 City Trail 最佳呢、嗯、CNN 俾嘅理由係咩呢？因為佢你由市區每一點去都好方便。 哦 我哋喺海外咧，好多時行山咧，譬如喺尼泊爾行山啊咁，你要坐好耐車去到郊區，然後先至開始行。但係咧，香港就唔係、 嗯。 香港你係咩咧？你搭地鐵去到筲箕灣， 係竟然 都可以。然後筲箕灣就搭巴士就去到石澳道落車。係。咁喺個落車咧就可以起步啦。係。咁中間咧，你由邊一點去咧都大約45分鐘到。係 啊。 我相信由你選區去到都係大約咁上下嘅啫。係 啊。雖然你話有啲人就話喺外國，哇！逢真係放假揸個零兩個鐘頭車，穿州過省就去到啲地方落雪啊，可以滑雪啦。但係其實香港，如果你話要容易接近去嗰啲大自然景色，同係難去到嗰啲咧，其實係唔係真係好難嘅？係 唔難，一啲都唔難。 你睇睇個幅員，你就會知道咧，係相對地係容易。 因為以前其實就係喺70年代咧，麥理浩開始通過呢個郊野公園條例之後咧，亦都係因應當時嘅青少年不滿啊。其實係、 嗯、 政府咧就喺70年代初開始大力推廣係咩？行山露營 行山露營 我哋讀中學嗰陣時開始嘅，其實所謂燒雞翼啊 ，BBQ 燒雞翼， 其實就係由嗰個年代開始嘅。政府就做咗好多呢啲燒烤場，咁就鼓勵香港嘅年青人咧，就孭個背囊。我哋嗰陣時用鋁架嗰啲背囊， 用鋁架係 下邊放睡袋， 大即係好個大嚿好多嗰啲， 大嚿好多係啦。咁咧就而家輕便好多，而家咁咧就其實我哋初中年代已經呢種係香港人嘅 lifestyle 嚟。 嗯 所以我覺得而家反而係咩呢我撞到好多行山嘅人咧，係我哋啲年紀喎， 靚仔靚妹少喎，係好少啊。 係啊，靚仔靚妹反而少喎， 縮型都少啊。你唔好話 中年人多。 以前咧就係露營，跟住慢慢縮。 嗱，一 係 就我哋 縮型都少啊。 係，譬如你可能同個女係一家人咁行就有啦，即係話我哋啲年紀嘅父母，然後帶住啲10多歲啊，或者即係再細啲嘅細路，你係見到好少20多歲或者10多歲嘅細路行山嘅，你可能。即係大家始終嗰個嘅，即係對生活嘅要求唔同咯，可能 改變咗啊！即係嗰種娛樂， 同埋可能因為我哋細個嗰陣時，其實係70年代開始接受咗一個所謂 outdoor 嘅 activities 啊，作為嗰、那個即係 recreation 嘅活動啊。 嗯嗯。 咁反而就係我哋由中學開始已經接受咗去燒嘢食， 係 攞住啲燒烤叉，行鬼死咁遠嘅啦嘛，已經係 好遠嗰陣時候，好遠 嘅，行幾個鐘，大佬孭住啲罐頭， 仲要搭火車咁樣，係即係用。半日的時間先去到 目的地，去到個目的地係啦，咁可能就扎營過一晚，咁然後第二日先走，咁係兩三日嘅活動嚟。咁所以就嗱，如果係聖誕節，大家都覺得係悶嘅話咧，除咗睇我哋節目，不過如果你聖誕節都要聽我哋講嘢，就幾慘嘅。 唔係嘅，有啲人又會選擇喺屋企，即係靜靜地。係 啦，咁可以重温翻我哋 屋企人咁樣。 以前啲節目都得嘅，其實。 不過我想講幾年前，我都有選擇喺農曆新年去行山㗎，同屋企人啊，同外母。不過有部分嘅地點都多咗好多自由行旅 客。咁你唔好去山頂。 南丫島啊，大嶼山啊，哇，大佬！行到上山，你會見到嗰啲，咦？哇！睇嗰啲衣着就已經唔係行山嘅人。 第一，你要選擇咩咧？第一，唔可以直達嘅，我 唔可以直達， 即係唔可以，譬如山頂咁樣大陸嘅，其實 point to point。 係， 咁你可能中間要行一段啊， 隔攝少少嘅， 隔攝少少係啦。係，咁就算你離島都好啦，就我寧願南丫島就唔好啦，我寧願去平洲嗰個啦。 平洲係啊，爭好遠，平洲同南丫島真係 靜好多啊，其實即係揾個地方坐得。即係行下街，真係有街。 山頭都仲咁多自由行旅客嘅嗰陣時，我真係拗頭。 係啦，咁因為佢哋其實內地嘅資訊都好發達嘅，介紹香港嗰啲。 佢哋都有啲叫咩深度遊 啊，係啊，路遊啊，佢哋嗰啲叫做。 一出咗啲書喺網站上面推介過，咁啊弊啦！我哋香港有個別嘅景點就淪陷啊。 係啦，咁就嗱，就聖誕之前咧，我哋都要講翻啲正經啲嘅題目啦。咁今日就據公布咗未啊？袁國強就正式請辭啦，律政司 係。 咁咧就鄭若驊就走馬上任啦，就係、是、以前嘅交資會主席啦，亦都係香港仲裁協會嘅主席啦。 好多功績㗎， 好多功績後啊。 係啊， 咁就佢據說就本來咧 功績參與， 就係、是、今年年中已經係 nominate 嚟咗佢喺新一屆裏邊接替袁國強嘅。係 啦， 咁就北京就要求。 即係林鄭月娥未上任之前，到底啲人估係邊個做呢個律政司司長，都曾經有估過佢。 係啦，咁就然後咧就北京就要求袁國強就再坐一回，咁所以咧就 做埋呢個一地兩檢個法例草擬工作先咁樣。 行咗係咪第一步？ 係行咗第一步先，咁所以咧就正式離任。我估就係到出年年初啦，我諗係。咁咧就其實香港人就冇乜太大嘅期望。 系 对于呢个郑若骅， 郑若骅，我同佢有几次嘅合作嘅机会嘅啫。我2000年至到2006年嗰阵时新任做区议员，有两届，有六年做过呢个建筑物上诉审裁处嘅审裁员吓。咁就通常咧就系一个主席系法律界人士，加两个社会人士，其中一个可能系区议员咁样嘅吓。不过就好事功性嘅，所以睇唔到佢做一啲重要嘅决定判断嗰阵时嗰个风格系。 嗱，郑若骅咧就我觉得个 style。似咩咧？似港英年代起用嗰啲嘅專業人士，即係嗰陣時嘅李家祥啊、鄭慕智啊嗰班啦， 嗰班 係啦，就唔係左佬嗰班啦。左佬就梁美芬啊、馬恩國啊嗰啲咧，就 擺出面左口左面啊， 講就多，做就少，永遠都係咧擺個政治姿態出嚟咧，就呃上邊就扮做嘢嘅啫。其實咁，但係呢類咧，鄭若驊呢類，我相信佢俾呢個阿林鄭上中咧，就唔係今日噶啦。 嗯， 因為你講嗰、那個譬如建築物上訴條例，其實係發展局下邊嘅一個即係上訴機制嚟嘅。 係啊，專係處理啲城 unauthorized building。 係啦係啦，屋宇署發出嗰啲收緝令啊，又或者天台有僭建啊，嗰啲人就要俾啲原因出嚟。建築物上訴審裁處可唔可以酌情俾佢又拖多一段時間啊？類似嗰啲咁嘅嘢。 係啦，咁所以咧就我估咧就係得到嗱佢另外就係佢做個交諮會啦。係。咁交諮會都幾即係重要嘅一個公職嚟，因為就要即係兩邊啦，即係話譬如平衡公眾嘅利益同埋呢個即係運輸公司嘅利益。 的士係咪加價？小巴政策係點樣調整啊？咁樣。 係啦，咁就佢一路俾人嘅印象都係咩咧？就係、是、好似就唔係好 political， 就係所謂實事求是嗰類人。 嗯， 咁所以咧，而家我覺得咧就最適合做嘅，點解咧？就係、是、因為政治性嘅決定咧，其實就係由北京作出嘅。係，而家睇到嘅、 嗯， 無論好多人就一路數啦。今日睇《蘋果日報》話袁國強做嗰啲咩撲街嘢。係，我覺得袁國強嗰啲撲街嘢，佢都係一個執行者嚟嘅。 嗯， 根本上就唔係佢做嘅決定嚟嘅。 嗯，佢只係傀儡嚟。 係啦，佢係一個傀儡，即係話北京決定 DQ 梁油。咁然後咧，佢就去諗點樣用咩方法去執行，或者北京決定嗰個嘅審核嗰個候選人嘅資格，參選人嘅資格嗰陣時，佢就諗方法用一個 returning officer 去做呢樣嘢，即係選舉事務處。 我哋有啲政治目標，你幫我搞掂佢，你去諗 嚇。呢個就係如果特首都 downgrade 成為一個東莞市長嘅話咧，咁何況東莞市長隔離負責嗰個叫做政法委書記啊，東莞市政法委書記。個地位就更低啦，其實係咁，所以咧就鄭若驊也好，其實我覺得邊個得閒邊個做， 邊個得邊個 真係嘅冇所謂。總之就唔好揾馬恩國嗰啲，點解咧？嗰啲就連基本嘢都做唔到，就惹是生非啊嘛，即係同梁振英派系一模一樣。 嗰啲係成事不足壞事有餘，左口左面嘅話咧，就令到社會人士佢一走出嚟已經矮曬只槓，又或者提高咗警覺。 係啦，鄭若驊 做壞事難好多嘅啲人。 鄭若驊呢類大家要小心啦，呢啲就係咩咧？你唔經唔覺，唔覺唔覺就買你嗰啲嚟。係，即係表面上好似好唔政治，但係當佢以自己一個技術官僚自居，而唔係響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咧。咁就出事啦！ 系佢可能会谂好多技术上边嘅解说， 点样钻窿子 系啦，做一啲吓、啊，其实可能系客观上系好有即系、就是、政治意味嘅一啲嘅工作。 一地两检嗰个已经系啦，曾玉成今日已经开声啦，其实系基本法里边冇空间 系 去做一地两检。 呢个好重要嘅信息，唔知应该去选择呢个时间吓、啊，即系将会有两步走。嗱，而家就盛传喺年底啦，系、咪？即系圣诞同埋农历新年嘅期间，就大陆嗰度会进行第二步。咁样系由人大去表决呢个三步走嘅第二步。 嗱，我觉得呢啲技术官僚咧，即系点讲咧？即系喺呢个时势里边，愿意入去坐呢个火山口，接袁国强嘅咧，大家都唔好谂住佢会做啲乜嘢噶啦。我觉得好人好者，而家点会呢个时间入去啊？你见到个势阻到咁，唔通真系佢天真到以为以一己之力可以抵挡咩？你睇到林鄭都係企埋去左嗰邊，所以呢啲人我覺得只係為咗咩咧？權力，我覺得有冇理想，有冇為香港呢？表面上好似有，但係實際上咧，當一面對共產黨嘅政治要求嗰陣時咧，就會跪低。你睇下林鄭已經好清楚噶，係咪呢頭立法會修訂議事規則嗰陣時，佢就話唔好將呢個修改議事規則同23條立法拉埋一齊。 上完去之後獲得習近平高度讚揚之後，一翻落嚟就話十二個月內唔做，咁啊即係十二個月之後做啦。 完成述职之后，被习近平赞完佢开局开得好，跟住翻到嚟香港就立即搞呢个集思会，成班群臣佢嘅高官就去到礼宾府个官邸嗰度，跟住佢就讲，就系头先你讲嗰啲啦，你未来唔搞，但系个潜台词就话，当佢嘅民望，当佢坐稳咗或者做咗更加多嘅民生政策，系笼络得到香港人嘅人心嘅情况之下咧，佢就搞了。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呢个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 所以我个逻辑我都讲到好多次噶啦，要大力打击林郑嘅民望， 系 不是因为你同佢有私人关系定冇私人关系？呢个系为咗香港集体嘅利益， 系 系嘛？就算佢做得对嘅，你都要反对。 系 点解咧？就是、你睇到佢已经打晒开口牌，就系话。一十二个月即是 buy time， 用民生政策去吹谷到个民望，可能去到六成的话，他预咗搞廿三条，就算跌十几个 percent， 佢个政府都不会散啊嘛。但系调翻转，如果你打到好似六八九咁样，佢敢唔敢做啊？ 系啊， 一做就散档噶咯。 同埋唔好忘记啊，嚟紧嘅十二个月仲有啲咩发生咧？嗱，2018年嘅年中啊，五月至到七月咧，就系香港就呢个各地两检嘅本地立法系提上议事日程。 跟住国歌法咧， 嗰场仗系点解咧？仲有国歌法咧，咁样系吓，即系可能除咗系话你要等待林郑，要等待佢自己嘅民望有好转，仲要话佢能唔能够挨过呢两关？民主派喺议会里边点样系去打呢两场仗，或者系一场仗嘅话，都系好重要。 呢个好关键啊！如果佢呢两关过完之后，就好似議事規則咁樣，連中三元民望都冇事嘅話咧，嗱咁就事在必行，一個最嚴苛嘅廿三條立法就會進行。如果我係共產黨，我識判斷啦。哇！呢條友原來六任神功護體嘅喎。是吗？百病不侵的。 冇跌的，又或者是持续地去某一个的水平的话，他可以继续做的，这样是。 所以就去到尽都得了。所以很多我觉得呢，被林郑参到那些议员呢，大家如果有听我节目的话，你们醒定一点，我觉得。如果不是到时呢，民意一覆桌的时候呢，你们扑街。你今日以为呢，给个 benefit of doubt 林郑卖个人情给他呢，我见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我没有点他的名字出来。但我有朝一日，如果我觉得是去到个地步呢，是已经不可以再容许这个情况下去，我一定会点我的议员的名字出来，跟林郑有私下有交易那些。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为了整个议会斗争的方向。你看到在这个修订议事规则之后，大家说检讨说检讨，有鬼检讨吗？ 暂时还没听到。 是吗？ 暂时还没听 到。完全没有的，我觉得没件事的了，那就跟着去圣诞节滑雪的了。是吗？跟着回来就当那些事就抹了他的了。又繼續喺度嘻嘻哈哈嘅咯，咁你諗下呢個咁嘅議會點可能說服啲市民會再出嚟去跟佢哋咧？真係 係，同埋市民亦都即係要向呢啲佢哋曾經自己親手揀選嘅代議士或者係政黨，即係作為佢哋嘅政治代理人，都有責任話俾佢聽，要醒醒定定應對未來嘅多場嘅硬仗，就唔係即係有你見到有啲 KOL， 哎呀冇噶啦，立法會廢曬武功噶啦，民主運動係無事可為噶啦，前途暗淡噶啦，其他嘢可以唔使理啦，人心已死。但是那场仗为什么打下去，就是因为如果你再不奋起，又或者是去继续地跟政府是去在民意人心的竞逐，即使政府不断破坏这些制度，破坏议会的制度，但是民心是更加失去了的话，是会有更加多的坏事。国歌法又好，各地两检又好，廿三条又好，是排住队一步一步咁样系去进逼嘅。所以点解系要继续系要撑落去，系有原因嘅。 同埋你人哋嘅 agenda 已经写好晒，作战嘅方式亦都比以往立体化咗好多，个 alliance 亦都比以往阔好多。梁振英年代就是一个 minority 少数派政府，系咪嚟嚟去都几件蛋散凉粉，冯伟光啊、邵善波啊、高靖之啊嗰啲，一出嚟讲嘢及着你嘅。是吗？但你看到今次你呢，郑若骅未上之前，成炸大律师工会前主席已帮明罗开道啦。是吗？跟住你见到在这个修改议事规则，成个唐营都帮这个阿奶妈在这里撑啦，包括唐英年。所以我说这个政局正正就是中央一路最想见到的，就是一个和谐的搞定建制派的内部矛盾，然后執行中央的强硬路线。这样就可以 marginalize 那些反对的或者泛民的力量。事实上在上个月，在十二月这个议事规则修订已经是发生了，其实 是被边缘化，是泛民被边缘化，不要被他看死，再去游行是没有意思的，1月1号元旦游行， 係咪？示威不成，又係反示弱。 示弱 冇嘢諗到要做，就諗下去遊行。呢、這個又係好懶惰嘅方法。你要檢討嘅唔係檢討啲人點解唔出嚟？唔通你搞一次遊行，啲人會出嚟咩？如果啲人又係唔出嚟，咁咪仲大鑊。得個百零二百有咁點啊？ 反而個民氣或者係那個士氣會更加差， 所以我就話找著一啲市民關心嘅議題，然後咧將嗰啲議題咧帶到去政治層面討論，呢個係做一個議員最基本嘅技巧 嘅責任。 係啦，譬如林鄭簽一帶一路投資呢個協議，陳德霖出嚟講就係將嗰啲嘅債喺香港發，咁係咪代表金管局會將我哋嘅錢攞去買呢啲債啊？一帶一路呢啲高風險嘅項目，係嘛？點解冇人會問咧？好啦，我哋一陣間翻嚟講呢個問題，亦都係一樣。政府最近公布由2015年酝酿到而家嘅呢个新身份证计划，一路公布咗之后，我都睇唔到有一个立法会议员系就呢个新身份证计划去提出问题，包括资讯科技界。嗱，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呢样嘢，系咪一个咁大嘅动作？一个已经系去到即系成全面对香港市民嘅监控嘅恐惧有关嘅嘢，点解啲议员会？脱离群众就是咁嘅原因，个个坐而论道，坐喺立法会嘅写字楼里边，净系喺度政府喂乜嘢文件俾佢，佢就睇，睇完之后就坐喺度。个议会已经废咗武功。如果你觉得呢个系阉割议会嘅，已经通过咗啦，咁你再坐而论道有咩意思咧？其实，跟住落去 系， 系咪你要思考嘅就系话究竟嗰个斗争嘅方向应该喺边度？是吗？究竟坐在议会里面还继续坐在举手有什么用呢？你内会大会乜春嘢 ,even 你说现在成立企起身成立这个 专责 调查委员会都不得了已经是。是吗？那还有什么可为呢？这样。所以慢慢你留意到为什么反而是出面传媒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呢？就因为你的议会里面已经没有办法捏到那个政治的讨论了，其实。反而比出面即系散到一地都系，其实系冇办法聚焦嘅讨论。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讲下呢个新身份证计划，其实嗰个危险性喺边度，同埋我哋仲有啲乜嘢可以做。